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之上选择不同的方式跟孩子讲述死亡这件事。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高度关注儿童的生死问题，积极回应他们的生死之问，引导他们朝科学正向积极的方面思考，树立科学的积极的态度，采取正确的积极的行动。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有开始也会有结束，正是因为对死亡的认识，我们才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生死教育就是帮助人们去认识死亡，理解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只是孩子，每一个人恐怕都需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知你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 惊鸿一般短暂。 浩瀚数藏上线了，钉钉 FM 旗下数字藏品平台浩瀚联合车库咖啡荣山文化推出星际舞者系列藏品，关注微信公众号浩瀚源，加入我们，开启数藏之旅。 以上为广告时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近几年艺考持续火爆，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艺术类高校的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近日长篇小说艺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古风从事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并长期担任艺考考官。他经过多年酝酿创作了这部作品。小说以北京艺术大学文学院的艺考招生为内容，描写了从艺考准备报名到全程结束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和各色人物。那么艺术类院校如何招生呢？艺考考生又应该做怎样的准备呢？考官眼中的好学生好作品又是什么样子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艺考。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叫做《艺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作家古风。古风老师您好。 您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聊一聊您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哈，《艺考》。其实一提到这个艺考啊，我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哈、因为当年我也是艺术类的考生啊、参加这个中国传媒大学这个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考试。所以在对于自己那段时间包括准备啊、考试啊、初试啊、复试啊，就是现在回忆起来吧，还是历历在目。所以一讲到这个艺考，哎呀，我说讲我们当年的那些故事啊，体验很深刻。但是我读的时候呢，发现角度不同啊，因为刚开始当我看到这个小说的名字哈，我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是不是会讲比如说艺考生很喜欢某一个艺术类专业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通过不断的奋斗啊，最终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啊，或者说呢以几个学生的群像啊作为这个艺考生的代表啊，然后来讲啊这个艺考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您这个小说呢，不是这个角度，更多的是从这个老师的这个角度哈，艺考的组织方啊，包括啊可能还有一些水下面的东西啊，跟大家来介绍的。那么首先就问问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想打算写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呢？ 这话是说来很长了，因为我在这个圈里应该说是有30多年的经历，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考生。我开始的时候呢是想写比如说表演类的，包括美术类的，我是想写，但是我考虑到因为这么多年我也接触过非常多的这种考生， 就不同专业的是吧？ 对对对、但是有一点，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个文学创作，或者叫现在一般的叫做创意写作了？ 对，创意写作， 叫创意写作。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表演类的，包括美术类的，这类专业呢，可以说是它有一个标准，或者说它有一个明确的可以数量化，或者说可以有一个特别 准确的一个评判的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舞蹈系，那舞蹈系的孩子来了之后，出事之前我们先拿尺子量，就是下身这个腿要比上身要长13厘米，你不够你就不能报名的。 对，就像比如说音乐钢琴啊，小提琴啊，我达到几级的标准。 对， 它是有一个杠杠的。 对对对。 哦， 包括那个美术在内，美术其实它也有相对的标准。我们就是说写实的，它有写实的标准。表现主义的，它有表现主义的那个标准。但是文学不一样。文学的它的伸缩性比较大。有的作品这个考官看着特别好，那个考官不一定认可，就是他没有一个完全可以数量化的那么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个考生。我这个小说里边写到一个细节，我这个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我还引用了全文，我引用了一篇作品，这个作品呢其实是真实的一个作品，叫《天堂的味道》。这篇作品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我特别的感动，这个作品写得太好了，散文。就是这个题目是我出的，要求是说你围绕一个物品写一种味道，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有一个物品，有一个写到味道，同时呢还要写一个人物。因为我出了题，别的考官也出了题，就说有两个题目可以选择，那大多数当然是选了我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相对来说看上去是比较好写，但是写起来呢，有难度。 是的，是的， 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范围比较广。 对对 对, 对, 对，大家可以从自己的擅长的角度来入手，都是没问题的。 对， 嗯， 那我们就在改卷的时候，这个有一篇作品写的特别好，因为我们是背对背的，是不允许交流的，也不允许就是说你问别人他的感觉什么，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背对背打分的。我就观察，就我被这篇作品感动以后，也这是他往下传嘛，就一本一本往下，所有的考官都要看的。我看到下一个考官， 就这一个文章不是说就您一个人看的。 对对对，他一共是有七个考官，有七个考官就等于七个人都要看，那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意的观察这篇文章，我认为特别好，我给他打了满分。说句老实话，就是在我的这个任考官这个历程当中，打满分的极为罕见，就几乎没有。这个我给他打了满分。打完以后，我就观察，观察的确也有很多老师拍桌子。他还说什么呢，就是说他很激动，但是又不敢说。然后呢，这个考试完了以后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考官说什么呀，他不认可。因为我说这么好的文章你为什么不认可，他说我觉得很幼稚嘛。这个文章他写了一个什么呢，就写他跟他爷爷的关系，就是他爷爷生了重病了，他送给他爷爷一个毛巾，一个红色的毛巾。然后呢第一次送给他的时候，他爷爷特别喜欢这个毛巾，病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他特别愉快，然后他闻着那个毛巾的味道，我们讲的味道嘛，他讲的闻到味道非常的清新，非常温暖。这是第一次，因为他是高中生，要迎接这个高考。那么第二次他去看爷爷的时候，爷爷已经重病了。然后呢是他的父亲来陪着他爷爷在医院里，那他父亲经常给他爷爷熬药，熬中药，因为他爷爷特别喜欢，他经常带着这个毛巾，所以他就是第二次去的时候，这个毛巾他觉得有味儿， 中药的味道， 中药的味道。这是第二次。第三次他在看到这个毛巾的时候，他爷爷已经去世了，就说他爷爷走之前呢，就说这是我孙女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要一定要带走，要带到棺材。但是呢他父亲不愿意，他父亲说这是那个我女儿送给他的，应该留个纪念。然后呢他就再次第三次见到了这个毛巾，这个围脖，这个围脖他再闻的时候，他就是更深一步的写到了死亡的味道。同时他闻到了天堂的味道，进一步深化了，一步一步的，他特别有层次感，开始正常的，然后呢是病重的，后来是死亡的，再往前走就是天堂的味道。他不知道天堂这个味道能够萦绕在他的头脑里多久。这个文章写的层层递进，这个文笔也特别漂亮。当然这个大多数考官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文章，但是就是有不同意见。就是有不同意见。 其实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对。 对，很正常。 对。也就是说呢，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判断一个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或者是你欣赏不欣赏，它 它其实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值得写，它的张力更大。 哎，这里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您刚才谈到的那篇文章，就是天堂的味道那个文章，那写那个文章的那个考生后来考进来了吗？ 没有 啊，没有啊， 非常可惜。 哎呀， 非常可惜。 是吗？ 就是我说这时候有争议嘛。 嗯， 因为我特别关注这孩子，这孩子叫什么我不知道， 因为不能知道他的名字 、连考号都不知道， 考号都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他们那届大概是16年吧，16年或者是15年的时候，我上课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干了一件事儿，因为我偷偷的把他们的优秀的文章呢，我都拍了照，然后呢，我就打到那个我的 PPT 上，我说咱们认领，我第一个就把那个文章打上去，我说这是谁的？是谁的文章？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同学， 结果没有， 没有人，没有人。所以就很可惜， 结果到最后现在也不知道那个考生去哪了。 对， 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啊？因为现在这个艺考啊，很多考生他不只是报一个学校，比如像这个戏剧影视文学、创意写作哈，那可能中戏也有这样的专业是吧？北电也有这样的专业，传媒大学也有类似的专业。那有些学生他为了这个，别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他多头出击， 对，赶考， 对、 哎， 有可能去别的学校了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我觉得如果他到了别的学校，这个孩子是个特别优秀的孩子，我特别感兴趣。我把这个文章，我就收到这里边。我很希望他能看到这个文章，我能找到这个学生， 说不定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啊，说不定、 那就太好了。 对，说不定有听众啊，碰巧就是那个人哈、我们也有希望啊，希望能够有人给我们的栏目取得联系， 就是寻亲的感觉。 对，就是这样哈。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来继续聊您这个小说哈、就刚才您聊到，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创意写作这样的一个专业哈、以它作为艺考这部小说的这样一个专业来、主要的来讲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角度的问题，也是我刚开始跟您提出了角度的问题、因为其实就算是讲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啊，或者说什么戏剧影视文学啊、就是这一方面的专业吧、那么其实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说呀， 对 啊，可以从考生的角度来讲啊， 对， 可以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啊，或者刚开始我说的，可以从一个考生的群像，而且现在的那个艺考的培训班这么多，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讲啊、但您的角度呢不太一样啊、您是从这个艺考的老师以主要的这个角度， 校方、 对校方啊、来切入的，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哈、来切入的。您为什么这么考虑呢？ 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之前呢，其实有一本书就叫《艺考者》，前几年吧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呢，他就是从艺考生的这角度、家长的角度，他写。 您读过那个？ 对， 读过， 我看过。我看过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不太专业。那这是一个原因吧，就是说我觉得从考生的角度其实比较单纯的，他就是考试嘛，他跟高考有什么区别呢？他也是在准备，尤其是考文学这样的专业，他也是需要准备文学常识、写作、各个方面。 对， 他都跟高考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反过来讲，对于就是招生者来讲，却是社会或者说考生感到最神秘，而且呢，坦率的讲，就是关于考官的这方面的传言也特别多。比如说，因为咱们在聊这个书的这个产生过程嘛，因为我也考虑到很多情况，比如说在说某某学校舞蹈系的某某老师，这个如果把一个学生招进来多少多少钱、这个一个其实也包括美术啊、文学这类的，就是说好像社会对这个考官队伍有一个特别偏见，就认为没钱进不来的，它完全是一种交易。但是我在这个圈里呢30多年，其实有一种被误解的那种愤怒感。为什么这么讲？其实不是这样啊，我非常焦虑在这里。你任何一个群体它都有败类，它都有坏人好人，那就看它的主体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主流或者说考官的这个主体， 我认为它都是很棒的。 嗯， 并不像传言那样说你给钱我就给你弄进来。其实现在制度越来越严格，就说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那肯定的， 甚至几个人都做不了主。 是， 我这个考试小组的我是组长，我组长都做不了主，就是七个考官对给一个考生打分，他只占七分之一，而且这七分之一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复试小组。就我们打完这个分之后，就从外边完全是第三方的一些专家呢在复核，当然他们不打分，他在复核过程中他会发现问题啊。那所以我这个过程这个制度已经做到了，我小说里边也写到，已经其实制度已经做到了滴水不漏。可以说你没有可能。 嗯，就无缝可钻。 对对对。 嗯， 考官呢我认为的确是有的。的确是有那种歪门邪道，你无法否认，任何一个群体他都有这样的人。 嗯，对，包括你小说里面也提到了有这样的人。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我列举了五例嘛，这五例呢都是其实他都有原型的。那不能因此而否定所有的考官。 对对。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来告诉大家考官是怎么考的，他们是怎么做人的，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运作的。这大概是恰恰是考生的家长特别想了解的。 对，而他们也不知道。但问题是在于吧，现在有很多考生家长，他会这么认为。 对 对 对， 他会认为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可能灵性稍微欠一点哈。 对。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比如说上各种艺考培训班，多少万都花出去了。 对。 他可能觉得还不够，我心里还不踏实，必须得找什么人， 对， 必须得托关系， 对， 然后我钱送出去了，我才踏实。 对，所以我写这小说，我这么多年我见的太多了。我写这小说我非常的顺畅。 嗯， 原因我看到的我见到的我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只是写的这个其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这个小说它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中的第一部。 哦， 我先写艺考，然后第二步呢我就想就继续写这个我们的教授们，就艺校的教授们，知识分子们。前几年有一个获毛奖的一个作品，就是李尔的那个 鹦鹉兄。 对对 对对， 他写那个高校呢，他是普通高校的那种知识分子之间那种关系 啊。对对对， 我要写一个艺校的。这个艺校呢他就有很多这个包括作家艺术家，他有很多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的。 嗯， 我要写他们之间的那种人和人的关系，写这些人的人性。 嗯， 这些人面对着利益，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当然这艺考仅仅是一小部分，比如说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评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评职称。 嗯， 然后呢这个跟那个学生的关系，跟同事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叫做脸谱，我已经开始写了。 哦，名字都想好了，是吗？ 对对对对，叫脸谱。 嗯， 这是艺校系列的第二部。然后还有一个第三部叫艺人，就是从高校走出去的那些个成名啦或者没成名了，他们怎么样在社会上混的。我想是这么一个系列来写这个所谓的高等艺术院校的那些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或者说内幕色彩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我想把它做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您这个小说从开始有这个想法，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您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那么到动笔最后到写成，因为您工作也特别忙哈。 对 啊，对吧，一般都利用什么样的时间来写呢？ 我想的时间很长 啊， 想的时间那要断断续续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但是写我很快。我去年在这个用大半年时间在那个重庆一所大学里我任教。 嗯， 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忙着给别人做嫁衣。 嗯， 我觉得应该做点自己的事儿。最重要的是说我在重庆那一段时间呢，我身体出了点状况，就是我不太适应他的那个气候。 气候啊。 对，他就是那潮湿，我就有点关节炎。后来我就非常不好意思的我辞掉那个特聘教授的一个职位，我就回到北京。这段时间恰恰有一个空档，我就说从今年的大概二月份我就开始动笔，一到四月份 就写完了， 就写完了。 哦，这么快？ 初稿更快，就初稿大概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出来以后呢，我又请了很多朋友看，包括 大作家那个石钟山，就写《激情燃烧岁月》的那位， 嗯， 那个当时我的好朋友，他看了很以后，他就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我至少给了五个人看，然后把这些意见搜集起来，我到就是五一之前，我就是基本上修改完毕。 哦， 那个作家出版社也非常的厉害，就是我修改过的稿子，我跟他们讲过，就是谁谁看过，提过什么什么意见，然后我改过以后，我给了那个史佳丽， 嗯， 那个老师。他看过以后一次过关，然后呢很快他七月份就开始开机了，其实八月份就印出来了。 哦， 哎，就是非常快。 那就好快啊， 就非常快， 那您这个初稿一个多月就写完了，因为这本书我刚才看了一下哈，这一共339,000字，就34万字呢。 对， 那你一天写1万字啊？ 差不多。就是我这人呢，就是属于那种 效率好高呀， 属于那种工作狂那种。 啊， 就是我一般那个提起笔来以后呢，就放不下。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写一张或者两张，我如果写不完，我睡不了觉的。 嗯， 我必须把它干完，我才放心，我才能躺下来。 哦， 所以我就习惯于那种封闭式的创作。 哦，就的确有作家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我也知道有的作家，我忘了是谁了哈，就是这个军旅作家。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就是跑到一个军队的一个类似像招待所那样的地方，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对 啊，谁也不见，谁也别找我。 对 啊，然后我就好好来写这个作品。 对 啊，包括当时梁晓声老师在写《人世间》的时候，因为《人世间》115万字嘛， 嗯， 他说他这个6-7年的这时间里面， 嗯， 基本上是推掉了所有的活动， 嗯 啊，然后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里面， 对， 才能够创作出好作品。 对，是是是， 是吧？ 也包括陈忠实写那个《白鹿原》， 哦， 《白鹿原》用12年时间，他就在一个水库边上一个窑洞里边。就是几年，当然他不是完全12年封闭在那里， 嗯， 他就不断的就是隔一段时间去那儿封闭一段时间， 嗯， 那如果不这样写，就是说有些作家他是写不出好 的。是的，是的，就像还有一个例子是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他不是就把自己弄到窑洞里面去了吗？ 对。 还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最后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啪把笔给扔了。 是是是，今年评那个鲁奖的时候，有一个叫杭宇的作家，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路遥的时间》，因为他是路遥的朋友，他就详详细细记录这个路遥写这个《平凡世界》写书的那种，就是他是一种就是说是用生命在写作的一个作家，所以这个作家和作家当然他有很大的差异性，就是说他可能习惯不太一样。我个人呢，就喜欢那种就是封闭式的，就是我要写的话，我就全身心投入，就什么也不可能干扰我，我就投入进去，然后呢拿出来以后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哦， 我就是这样一种写作的一种状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咱们还是把这个话题回到这个我们艺考这部小说当中来哈，就是因为谈到艺考啊，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很感兴趣，因为现在其实艺考很火，尤其是一些表演啊、播音主持啊， 对， 这样的一些专业哈，哎，那么大家呢总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些什么诀窍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希望找一些什么所谓的捷径啊，甚至是报各种培训班也好，然后找一些老师提前辅导也好，那您作为这么多年30多年这样一个这么多年一直从事这样一个艺术类的学生的教学，而且也参加了这么多年这个艺考招生的老师，从您的角度，那您觉得真的有所谓的诀窍和捷径吗？ 就这个表演专业，我不敢乱发言，因为它有涉及到技术性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学舞蹈的，他得有基本的舞蹈素养。我要讲的话就讲到这个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呢，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家长和考生呢，他都有个误解。这个误解在哪里呢？第一，一定要参加课外辅导，就是辅导班 啊。现在我觉得基本所有的，不能说所有吧，很多很多艺考的人说辅导班是必须要参加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形成一种产业， 是 就很多人靠这个就是生存。这是一类人，就是说他一定要参加这个 辅导班。 然后第二个捷径呢，就是所谓找人 啊。但我们这个捷径是加上引号的哈， 对， 并不是真的捷径啊。 对 对, 对，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而相信关系。 认为我只要拿钱了或者说有关系了，那一定这孩子能进去。就是我比较有深刻印象的，就是温州有一个企业家，当年呢，因为我一直是负责这个招生嘛，通过七扭八歪的关系来找到我，找到我说这女孩特别喜欢写作，写的这个非常用功，然后呢就是说写不出长篇小说了，写得非常好。那我就很好奇啊，那一个中学生能写长篇小说那不得了的。 对啊对啊。 我说拿来我看看。 啊对啊。 哎我一看吓了一跳。 啊、 写的确实好。 哦确实好。 确实好。 哦、 一个温州的孩子他写的是北京的四合院。 嚯、 哦。写冬天的四合院下大雪，然后那四合院那个美哦，写得特别地道。那我就一下子我就产生一个疑问。你是温州南方的一个小姑娘，你怎么了解的北方的这样一个特别地道，甚至北京话写的也特别地道。那个时候还有个特招嘛，就是有一个特招的那种权利。我们特招权利是说前三名的，就是说特别好的前三名，当然就是说你必须是特别好，所有的考官都认可的前三名、那可以特招。特招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的高考的那个成绩只要达到我最低标准，不论你别人考的怎么样我一定要你。那我觉得这个孩子可以特招啊，但是特招之前你必须让我知道这是不是你写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正式的三次考试之前呢，我就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就来考察这个作品，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让大家都看，大家也认为都很好。那咱们就验证一下是不是他写的。 后来呢？ 后来一验证呢，就是捉刀的。人家那个温州的老板呢，他有钱呢，他就把另外一个作家的作品给买过来了，就署上他女儿的名字，等于他版权给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真假的那个一见面问两个问题就完了吗？ 没错。 你在北京住过吗？没有。我从小就在温州长大的。你的小说你写过以后你给我讲一讲你的小说写了什么。他连那个小说都没看过，他怎么会讲出来呢？ 啊天哪。 既然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不相信那种水平或者说才华，而只相信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可是得严肃对待。 那可不。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建议，很多考生呢，你不要想在艺考当中有什么捷径，没有，告诉你没有捷径，所有人都是一样，而且呢，就是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哪个高校，我觉得就刚才我说那句话，滴水不漏，你根本找不到捷径，它没有捷径。 对，其实不仅仅是艺考哈，其他的考试也是， 对， 没有捷径， 对， 是吧？ 越来越严格，而且我说一句，就是坦率的，就是说一句。我觉得就是辅导班呢，我觉得也没必要， 其实我也认为没必要， 对，完全没必要，就是我不敢说什么各种表演的，或者说那个播音的这些专业的，我不敢说，但是就文学创作专业，其实他这个每个学校考的都不一样啊，而且我们要的东西和他辅导的东西完全是南辕北辙，他会给你带偏的，他讲的东西，而且打保票，说你按照我这方法怎么怎么写，怎么怎么写，一定会的。胡扯。 是的。 我们每年几个出题就专门研究是怎么样回避，就说那个已经形成套路的东西。 是的。 我们就不给你按套路出题。 因为有些艺考班啊，把这个各个学校的风格特点，老师出题的思路呀，琢磨的可透呢。 对。 是吧， 而且出题老师呢我们每年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有几年是我是整个这个考试就类似李和根这个角色。我是整个这个全盘我来负责，但是我不参与出题。我有几年是我来出题，但我这路子是熟的。但是呢我要跟考官讲，我们今年的题跟去年绝对不能重合，或者说它不能思路不一样。所以我每年呢，我们首先有就是很早我们就开始就是策划，我们把出题当做一次就是创意写作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的心，我们每个考官都出一套方案。我们每个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你想说那个辅导班他辅导那东西跟我们根本就对接不上嘛。 对对对。 这是一个你白浪费时间。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创作这个专业它不是辅导出来的。它不是辅导出来的。 哦、是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你热爱它，你就会从初中高中你就开始写。我开过玩笑，我就说我的考题我提前一个礼拜给你考生，你到考场上你不一定写出特别漂亮的文章。 但是呢，他到考场上，我再给你考题，你也不一定写出不漂亮的文章。 对，没错，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一个 积累。 哎，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考创意写作或者考那个文学创作，其实根本不用准备。你要有这方面的才华，你上去你就露出来了。而且同样的一个考题，高考考的目的和艺考考的，就是说文学创作考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考鲁迅，就是中文系考他怎么考呢？比如说祝福出自鲁迅的就小说集《彷徨》然后呢主要人物是祥林嫂 啊。 你看我们艺考怎么考呢？我说用300个字或者100个字你描述一下祥林嫂这个形象 啊。 我考的是你的叙述的一个能力，你有没有想象能力，叙述的那种文字能力，你用100个字300个字你来描述一下祥林嫂，而不是说你背一个祥林嫂现成的。 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刚上这个传媒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说他们希望招进来的学生是一张白纸。因为一张白纸我想怎么给你往上画就怎么往上画。 对。 他说如果你之前有过这个培训班的经历，你的白纸上已经被别人画上东西了，我还得给你擦喽。 是是， 因为你那个东西也不对啊。 是， 所以擦了之后再画。他说你想，你是一张白纸，我给你重新往上画更容易呢，还是你已经有东西了，我还得给你擦再给你往上画容易呢？擦吧擦不干净还有印儿。 对对 对对，哎，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形象哈。 对对，所以我们的学生进了学校以后，第一堂课是我上，我就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要忘掉你曾经写过东西，你忘掉你会写东西，咱们从零开始，从最基本的要素，最基本的元素。所以我第一个学期我们就开的是什么课呢？就基本训练。基本训练比如说静物描写训练、动物描写训练、这个感官描写训练。比如说有些学生到现在毕业多少年之后，他还记得我在教室里就是点蚊香，点了蚊香以后，开始我不告诉他我要干什么，但是我在教室里我提前去，我点了几支蚊香，那个不是蚊香叫檀香 啊，檀香， 檀香那个味道散发出来像寺庙一样。然后呢，我讲课讲到半截的时候，我说今天呢，我们训练项目呢，就是感官训练，就是你的味觉训练。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出这种题，比如说天堂的味道啊，或者就是为什么出这种题啊？作家的感官训练非常重要。有一个特别伟大的一个作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家从本质上他是一个感官动物。另外一个作家更过分，就说作家的这个从本质上来讲，他是触摸的学问。你那个写的东西它是摸出来的，就像盲人一样。那这种感官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心理学上是有这种训练的。所以我有一个阶段我们就训练这个。你闻过这个味儿以后，这个味道我们限制字数的，我们这个课堂练习小片段练习用200个字写一写你闻到的味道，但是你不能光写这个味道，你得有一个事儿，有一个人，由他你联想到很多。所以我刚才讲到，咱们回到刚才我讲那个天堂的味道，就说这个味道是跟人有关的，它是跟那个自然有关的，它会让你联想到很多，它不是单纯的感官的一种感觉，而是由感觉散发出来的想象力，它创造力是有这种东西。所以我想就说艺考要完成一个创造，就是艺考的所有的考试或者说所有的这种进来的学生，他最终完成的是艺术创造，他要有自己的东西， 对， 而不是把现成东西搬过来。 是的是的。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哈，您的这个第二部小说脸谱啊，还有第三部小说这个艺人是吧，脸谱呢现在正在创作当中，艺人现在正在酝酿当中，还没动笔。 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对，我们也希望您在今后的时间里面创作出更好的小说哈。 谢谢。 等您这个脸谱出版了之后，欢迎您再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一块聊一聊脸谱那部小说是吧。 好的，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古峰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艺考这部小说说这么多的故事，谢谢古峰老师，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